我又学下，我系大肥，我又学下呢、這个我哋嘅王牌节目主持人 Tony 蔡报一报录音时间。我哋今日其实系十月初十，不过出嘅时候可能系十月十三号，咁啊排喺呢、這个。强国生患者后面，因为点解呢？因为呢我早两个礼拜同有个朋友食饭，一堆人啦，即系所有嘅星期二得到嘅主持啦，就食咗餐饭。咁佢哋啲人咧就问过我一个问题，就系话，其实系七五九阿林生问嘅。佢又问我，佢话咧强国生患者嗰啲咧，听嗰啲咁嘅节，听节目嗰啲咧，就系、是、听面嗰阵，听我做节目咧就系、是、听底嗰阵，即系咧，所以咧我就谂住咧，不如咁啦，佢又做面，我又做底，咁我哋啲黑暗面多，咁我摆喺强国生患者后边啦，咁啊令到我哋嘅推咪咧就唔使好似日日都有公开咁吓，咁啊变成咗压缩埋一齐，咁佢摆上网啊，各样嘢方便啲咯。咁咧佢又同我讲，阿林生同我讲，喂，听你做节目要收埋喺床下底听，要匿埋听啊。我话点解咧？咁佢又冇答我。咁我话我讲嘅嘢系我自己嘅经历同埋我自己相信嘅啫。咁啊，只不过话我对呢方面嘅比人哋经验多啲。咁解嘅啫，咁但系咁佢咁讲咁啊，从善如流啦，咁有啲人喺个网度成日话我啊，废话啊，即系我原文照录啊，唔系想讲粗口啊，佢话鸠噏啊，讲到自己识飞天遁地啊，冇识飞天遁地，识唔到咩大人物。又唔係好似啲人傳聞啊，曾慶紅落嚟揾阿老蕭啊，唉呢啲咁強咁猛嘅人，我真係一個都唔識。只不過做到嗰度，學到嗰度。有啲人話我係老千仔，有啲人又 SB 又成，其實 SB 我唔知點解喎，因為我對網絡用語我好低喎，我真係唔係一個 IT 人嚟喎，唔係 IT 即係唔喺網上流連嘅人啊。咁變成咗我唔識，我唔知咁。我做呢个节目系阿 Johnny 揾我嘅，阿 Johnny 揾我嘅，咁佢话试下啦咁，咁啊，我呢度亦都公开啦，公开呼吁阿 Johnny 归队啦，啊，即系冇咗你，我哋个节目少咗好多角度噶，嗱，我哋呢啲咧就比较市井流民啲，咁啊，净系我哋插科打诨，咁啊喺度吹水嘅，真系啊。咁咧，阿 Tony 咧就讲地产啊，脑筋转得快啊，咩都答到口啊，咁啊。咁但系咧，一到有啲专业常识啊，比较啊有质素嘅发言咧，就要靠晒你噶啦。虽然近期咧有两个咧走上嚟试麦嘅咧都 OK， 但系咧我哋咧如果想个节目做多元啊，尤其呢个节目系你同阿 Tony 开始做起嘅，咁啊 Johnny， 如果你有听呢个节目咧，归队啦。我请食饭啦，最多豪啲啊，唔好成日通记啊。呢次请你鲤鱼门食关餐啦，同你老婆，我应承你最多唔讲粗口，费事影低你身份啦。咁啊，讲翻啦，又系都系答网友嘅时间啦。因为咧，其实呢几日咧都有啲网友揾过我嘅，咁我有啲答到啦，有啲咧就未揾佢。咁咧啊。我哋嘅推咪 Alice 咧，佢咧就帮我做咗一个叫大肥看天下嘅喺 Facebook 嘅网页。咁咧你嘅专业，咁你哋如果咧真系揾我咧，唔好经 Tony， 你直头噶啦，因为 Tony 有时唔记得，我咪成日见到佢噶。啊，不过咧佢有时提我，又我得罪人多啊。周身牙齿印，佢又惊我得罪人啊，或者之前有啲嘢咧，咁变咗咧，佢同我隔咗好多嘢嘅。咁我话不如咁啦，喺大肥看天下嗰个专业，你哋如果有事真系想问一问我，我唔知答唔答到你，但系咧，可以讲得到嘅都讲啦，即系做节目有啲嘢真系唔讲得，咁咪唔讲咯。咁但系讲得嘅都讲，咁讲咗网友先啦，有一个网友佢话想做自由业。 其实之前都有一个搵过我饮茶噶啦，咁喺深水埗，我啊喺黄金嗰度啊，同我饮咗杯咖啡，咁我同佢俾咗啲意见佢啊，佢又系有老婆仔女想转行，咁啊都有段时间噶啦，咁我复咗佢咁，咁近期亦都有一个网友，佢咧就话自由业四十岁到，佢系想做自由业，唔系而家系自由业，叫我俾啲意见，咁我不如你喺大匪看天下仲呃我啦，到时或者用微信啦，因为近期我上海有两个网友，新加坡有一个，喺广州都有一个，近期都喺微信有啲嘢，即係大家用嗰个微信电话都呢几晚都倾咗阵间偈嘅，有啲问题都经验啦，唔好话知识啦，讲唔上啊，不过经验话俾佢听，如果我面对嘅我咁样讲。咁啊，呢集星期四出街，咁如果即系星期四有听嘅，你咪喺大匪看天下嗰度个专业嗰度揾我。咁但系如果有啲问题揾到嘅揾到咯，如果你请我饮茶，我唔介意，我实出现嘅，因为我叫大匪啊嘛，系嘛，食为先，啊，着为紧，咁啊争人钱财，咁下一句你哋自己谂啦啊。咁啊，其实唔系嘅，不过我都讲，我冇嘢嘅经验丰富过我争人钱，由细争到大。各式各样都有，咁另外一个网友就揾阿 Tony 嘅，佢又问阿 Tony 究竟我上集讲嗰啲即系翻大陆车啊，系点样即系攞个位啊？好简单嘅啫，嗱，你查维嘉唔使嘅，维嘉，我即系讲而家海南商会逢年初二啊，你哋睇烟花全部佢赞助噶。咁呢佢係维嘉全香港呢同埋做大陆嘅最大嘅排头公司嚟嘅。你搵佢，你讲明要有后备司机，你佢教你点做㗎啦。咁呢最贵应该3200蚊港纸呀、啊、月费2800蚊，有啲线係佢根本上而家呢因为中港车瓜咗，佢大把啲空位㗎，佢唔个位摆到佢都要纳税㗎。即係要缴税㗎，所以呢佢平极佢都会租俾你。咁呢所有嘅嘢佢会完全教晒你做嘅，因为佢最主要系收你月费咋嘛。咁样。咁又有一个网友喺嗰度讲，佢话全家大晒想话喺深圳租车去广东省游又好其他地方即係揸远啲长途去玩都好啦。咁我都觉得大陆系山明水秀嘅，有啲人买独山独水啊咩啊某啲地方啦，但普通嘅穷乡僻壤都仲系啲风景好靓嘅，啊！你唔一定去人多嘅地方，同埋你睇时间去啦。咁佢问我点样啊？佢话佢喺深圳你过关咧，租车嗰啲都稳阵嘅，唔系话太大麻烦。但系咧，逢系喺广东省又好，或者出省都好啦，租架车起码两架车一齐行。因为半路有咩事发生，你有照应啊！你有照应啊！呢个好重要嘅，同埋咧，尽量唔好行夜路，因为一般高速咧都未必，即系你喺大城市附近啊，有啲好靓嘅，即系主要嘅高速公路咧，就有街灯啊，即系有街灯啊，你睇到路。但系咧，一去到嗰啲咧经二三线城市或者啲镇仔啊。甚至你而家去梅州啊，去惠东啊，你虽然话嗰啲系高速公路啊，但系冇噶，系冇街灯噶。咁你夜晚迎面而嚟，或者你揸紧就靠晒你嘅车头灯，所以揸大陆车佢哋一到夜晚，全部都一定开高灯噶，即系最远个眼灯、最大最光个眼灯。点解？因为咧射灯嘅时候咧，对方亦都开住高灯射你，咁咧大家对眼好辛苦嘅，因为咧佢撑住你对眼啊嘛。做开车嗰啲，你问得我，你本身都开车噶啦，系咪？咁但系咁样佢哋先安全啊，因为佢冇街灯嘅情况底下，你眼灯射住我，我眼灯射住对面嘅话咧，你突然间啊，你见到好远嘅时候，你眼灯会斩一斩啊！斩一斩唔系你斩一斩，系有嘢过嘅时候，你突然间你望到个视线范围，眼灯就会斩一斩，即系前面有人或者有只狗或者有物件喺嗰度过马路啊，即系过嗰条高速公路啊。 唔系香港啊，高速公路成日有人上去执垃圾噶，系执铁罐啊，执纸皮啊，执嗰啲废胶啊、胶樽啊，跟住落去卖噶。所以好多人咧，或者踩住个单车都系高速噶，佢哋嗰段啊上到去噶，近民居、近嗰啲镇仔村啊，所以一定要着高灯，呢个系保证你安全，同埋你一定要习惯。望住前面，仲有而家深圳至东莞啦、啊，所有车辆唔理你咩车辆，一定要带呢个安全带，喺后面都要带，任何座位都要带安全带。如果交警见到你冇呢个安全带，甚至有阵时你过路口佢影相啊，影到你冇揽安全带，佢会寄翻嚟俾你噶。呢、這个有即系真系要罚钱噶。有损失无谓，所以你即使话坐后边唔怕啦，系要揽安全带。而家系拉得好严嘅，咁啊三个答咗三个网友啦，咁就有一个啊又问过我啦，即系问过我啦，咁啊就同佢倾咗九个字电话，咁佢就讲紧大陆嘅欠债问题，有啲同埋嗰个房地产问题，咁啊啱啱好啦，我上个礼拜答完同佢倾完偈，啊夜晚嗰阵时喺青衣啲酒店仔嗰度啊，我老婆问我你咁夜仲同边个倾啊，咁我话新识朋友啦，咁倾一阵间偈，佢又谂住喺广州买楼啊，咁咧。佢问我唔识答啊，即系而家咧，你临系假期，即系大陆叫金九银十啊，即系逢系买楼旺季就金九银十，但系咧国庆前就出咗台，就所有嘅一线城市或者开始二线嘅城市咧，已经系收窄紧呢个按揭啊，同埋楼宇啊，咁楼价近呢两三个月唔会大升，仲有一样嘢咧，本身咧佢哋咧嗰个。嗰、那个卖楼嗰个销情啊，喺过去呢九个月啊，要卖嘅、那个指标，即系大陆嘅指标啦、啊，已经卖得七七八八噶啦。呢后尾呢两三个月咧，唔会点推嘅，所以楼价唔会再升，跌唔跌唔知道，因为仲有第二波嘅。但系咧，你话佢大陆要，哎，又响电话啦，真系唔知点解，我做亲节目都会响电话嘅，啊，咁啊。再讲翻啦，咁啊，啲楼价啦，吓，即系我唔识答你啊，因为喺呢个调控之前啊，即系国庆之前咧，基本上你唔使钱都买到楼，未买到楼啊。咁亦都咧有啲人啊，就其实呢个政策系好多年噶啦，有个网友咧啱啱醒起，佢问我啲。嗰啲叫做小产房啊，咪小，哎，我唔记得个实际名，即系咩村委房啊，其实系同一种嘢嚟嘅，其实就系嗰啲村委自己有地起咗屋，但系佢攞唔到房产证，应该同一样嘢。佢问咗三样嘢同一种嘢嚟嘅，系完全系一样嘅。咁佢嗰啲房咧，我话俾你听，我十几年前我买咗间。啊！即系呢个伤，即系个惨痛嘅教训嚟嘅。啊，就买咗间。咁咧，那个房啊，系冇房产证嘅。佢哋叫做咧个律师楼做个公证，其实就系你有七十年嘅居住权。有冇咁长命唔知啊？系呢种房，系因为你冇房产证，只能够喺呢个律师楼做一个公证。咁而家基本上咧，广州同深圳都差唔多，大概卖七千蚊，即系城中村啊，嗰啲楼啊，咁啊，实际嗰个产权啊，系仲系个村委嘅，个居委嘅，佢卖俾你，佢卖咗个租住，即系个使用权俾你，啊，攞唔到房产证，变成咗佢衍生好多问题嘅，水电啦、啊，因为唔系你嘅名啊，水电唔系你嘅名啊，有乜问题可以节水节电。吓、啊，你同嗰个村委有啲咩唔配合啊？到时或者维修啊，有咩问题佢即系敲脚骨嘅。咁咧就有，但系有啲人咧外地嚟嗰啲咧就唔会买呢啲房，因为买呢啲房嘅风险好大啊。 咁唔系嘅本地人唔会买呢啲房啊，风险好大，好多咧就系由嗰、那个外地人谂住喺度落脚啊，就我嚟买嘅，咁咧形成咗咧需求好大，喺广州啊，广州近期有条村好巴闭啊，因为佢咧嗰时系拆村，拆嗰条村咗咧就重新起过。咁有啲广州人都可能知㗎喇。咁就重新起过。咁呢就有几两千户嘅人啦，就搬返入去，即本身嘅喺呢条村嘅居民搬入去。咁佢哋嗰啲单位好大㗎，好靓。喺呢个天河附近两百平方又有，三百平方又有。有啲人呢因为几家人即几兄弟分咗好多房。因为佢哋本身系佢资产嚟咁噶，佢同发展商合作噶嘛。咁佢哋起咗之后咧，跟住佢哋就将多余嘅就一系就租俾人收租，一系咧就卖翻出去。其实都系一种啊。点解话佢咁巴闭？因为佢庆祝搬翻入去咧，就搞咗个流水席啊，万八人啊。广州啊，应该呢两个礼拜前嘅事啊，万八人食饭吓。咁咧就而家卖到好似系三万蚊一平方。即系我印象中，咁你话啦，呢啲资产房，你自己信心有几大？啊，租唔知冇房产证，系冇嘅，因为呢笪土地供应本身就系村委嘅，喺呢条村嘅资产嚟嘅，佢唔可以分割出嚟卖俾你嘅。啊，咁你自己信任度几多咯？咁佢只话，如果到时咧真系有变啊、拆迁啊各样嘢咧，就赔翻拆迁费俾你啦，各样嘢。咁但系佢真系平过出边好多，有啲真系喺一线城市系平好多，即系六七千蚊一平方啊！而家真系讲出都冇人信吓咁样。咁咧就呢一节讲下我睇楼房嘅，即系大陆嘅一般嘅房产啦。咁咧，我知道香港好多人会去十里银滩嘅旅行团成日去嘅，嗰啲咩滴水酒店啊、惠东啊、各样嘢啊，买楼睇楼啊。咁咧，好多香港人咧落搭啊，唔使钱，请你玩，请你食，睇楼团啊，都几好环境啊，对住个海，又话有国际学校，又话有乜都有，唔系咁样。即系咧，俾个 tips 大家啦。买得唔贵噶，譬如好似惠东咁五六千蚊一平方，啊对住个海，啊吹住海风，佢仲有一招绝招啊！你咧就俾首期买咗呢层楼，买咗层楼咧你落咗搭咯，跟住佢同你讲，我会同你租翻呢层楼，啊因为咧你呢度咧喺呢个风景区海岸线，啊咁咧就做呢个住宅式嘅酒店服务，咁咧我就同你租翻出去，租嘅租金咧每日咧就拆翻几多成俾你，就包你有几多钱，然后呢个钱咧就够你即系还呢个银行房贷噶，即系大陆嘅房贷啦，即系我哋叫做即系够供楼啦。咁够供楼，喂好笋，仲有啊，每一个月啊淡季你可以翻嚟住几多日啊，几多日咧你做翻有证，佢就包咗你个租俾嗰啲游客，点样点样点样。最贵嘅，就试过有啲咧装修得靓嘅，即系两千蚊一晚。尤其大陆夏天啊，因为对住海滩啊，海风好好啊，又有独木舟啊，乜都有。咁啊，真系两千蚊一晚，都几好租嘅。咁好多人咧，喂，多咗间别墅，我系香港人，久不久上去威啊，瞓翻两晚啊，仲有啊，有人同我俾埋钱供楼、啊。几正啊！屌冇输啦，系嘛？即系我而家讲，即系讲紧嗰啲成日落嚟香港做楼盘啊！而家嗰啲就氹你香港人买，佢讲嘅全部系事实嚟噶。佢哋真系咁做，真系咁做。你真系计条数，你回报率好高，但系个风险喺边度？个风险就系你买咗，因为你是向海嘅楼，海风不停咁吹你层楼。大陆嘅装修比较冇咁好，咁你就头痕啦。一年半载咧，海风射入嚟咧，有咸气啊，即系有咸气啊。咁咧就变成咗装修咧，好快就剥落啊，好快烂啊。咁佢包你租啫，冇包你间楼保养噶嘛。咁你又成日唔喺度，咁佢咧就为咗统一啊，统一 因为佢哋嗰啲系住宅式酒店啊嘛，咁佢咧就帮你搵埋装修师傅，咁你扑街啦，呢条数就大啦，租埋，你以为搵到钱，到最后尾唔够一铺装修。啊！佢计来计呢条数，到最后尾都系开发商赢嘅，唔系你赢。但系佢咁嘅情况底下咧，好似惠东嘅楼咧，不停咁起，十大鬼城啊，大陆嘅十大鬼城，惠东算一个，即系惠州算一个。但系佢哋用咁嘅方法，又去咗库存，托住咗楼价，仲而家不停咁起紧。但系咧，如果你哋香港人上去投资，咪谂清楚咯。啊，有做任何嘢多啲问下睇下啊，唔好话诶计咗条数，佢计条数系真系噶，你揸住个算盘拍来拍去都啱，但系你计漏咗装修费，呢条大数嚟嘅，系大数嚟嘅，因为一个正常嘅楼你几年先翻身啦，佢哋嗰啲基本上年年都要整啊，整真系整零个月，唔系净系翻身你嗰层啊嘛，系嘛，所以。翻去睇楼可以睇下嘅，咁头先啦，我都讲紧嗰啲咁嘅村米房啦。其实佢问咗三个问题，同一样嘢啦。我以前十几年前喺布吉，亦都同等嗰阵时好平啫，三百零尺，60,000蚊人民币，我买一层，仲俾我分期付款。啊！买嘅原因唔好讲，后尾俾人扫地出门又唔好讲啦。啊，嗰啲后话。咁但系咧，买嗰阵时候就系你信唔信？你信唔信啊？系嘛？你信唔信？因为你真系真金白银俾咗呢个钱出去，你信唔信？冇房产证之后变成点？冇人知道。所有嘅，因为以前大陆未开放嘅时候咧，其实。市中心都是啲村嚟嘅，包括好似你深圳啦、渔农村啊、渔民村啊、上沙下沙啊、赤尾啊、水围啊、黄岗村就唔使讲啦。呢啲全部都系村，布吉啊，都分好多村。只不过话发展到佢嘅时候收咗地，有啲村委另外除咗收地，政府收地卖咗发展商，然后起好，其他嘅佢哋都系咁样。呢啲就叫做村米房，啊，信唔信得过自己谂清楚，投资又谂清楚。佢又问咗个问题噶，关于横琴噶，横琴我有个石蚝，好靓，好大只。横琴啲水养蚝嘅水好污浊，因为都系珠三角交界啲水黄泥水，但系佢啲蚝好大只，同台山嗰啲有得挥啊。一隻蚝咧剥咗个壳最大嗰只，长过我一只手掌，系啊，长过我一只手掌啊，可以食蚝底嘅。啊，不过不如去台山，台山嗰啲干净啲，横琴都系麻麻地。横琴同澳门而家共同开发，澳门大学已经喺咗横琴噶啦，去咗横琴噶啦，有晒交通工具。佢就拨咗出嚟咧，所有嘅工业园咧系即系起工业园啊、高新科技园啊，全部俾澳门管理嘅。咁呢啲谈博嘅专长即系强项啦，我哋呢啲识得皮毛嘅啫，但我唔睇好，我唔睇好。澳门投资而家做厂，成个发展喺晒，即系高新科技喺晒深圳，呢啲名目嚟嘅啫，只不过开发咗土地，做多几个房地产嘅啫。咁啊，多过等澳门啊，多过后花园，但系冇乜用，真系冇乜用。咁我未必啱，不过问到咁答几句啦。咁另外有个网友话倾咗好耐咧，有关欠债问题，佢问我，咁我就讲唔系话讲个经验啦，咩过去嘅经验，咩人嘅钱都争得，尤其大陆争钱好简单嘅啫，只要最重要就签咗张欠单。你呃佢又好，你滚佢又好，人哋嘈你又好，对到最后尾，你最紧要写翻张欠单，因为大陆好简单嘅啫嘛，你写欠单咪变咗争人钱咯，争人钱唔系刑事咯，唔系刑事，咪唔公安咪唔处理咯，咁啊法院处理咯，法院可以做咩啊？ 咪想办法揾到你呢个人啦，你即系走捻咗佬之后，跟住佢揾到你呢个人，你呢个人交翻出嚟，哦，跟住你两个搞掂佢，哦，唔系，你即系判咗你揸人钱，你冇物业冇资产，即系等于唔使还，唔理你用任何方法，你攞到呢嚿钱，你到最尾咁做，贵你老似唔争得，因为咧贵你即系贵人啦，有啲人叫贵人啦，或者澳门嘅钱唔争得。点解啊？因为人哋嗰笔钱可能唔系借俾你嗰个人嘅，系佢后幕后仲有一个人嘅，有啲系靠放数为生嘅，佢唔系民间借贷嘅高利息嘅，而系呢啲人系放贵你，有分别噶。你同人哋借钱，喂，我有周转有问题，屌，大家做老友拍档啊，嗱，你借100,000俾我，啊，总唔知咧，我每一个月咧，我还多万俾你，啊，还够11,000。啊！如果还唔到嘅，还利息先。一年啊12万，嗱、啊、有数啦，系咪？有啲借钱系咁样借嘅，但系你借贵你钱、贵人钱或者澳门赌场钱，你要谂清楚。我做呢个节目成日都讲，你承唔承受得起呢个风险？因为呢笔钱点解话唔得？屌，我都系争佢啫嘛，咬我啊，就系、是、咬你，斩你都得，唔系钱多钱少。嘅问题系因为唔争得，因为佢靠呢度食饭嘅，佢唔能够俾你争佢嘅，因为你争得佢一传咗出去，全世界都可以争佢。咁嘅话，佢呢盘生意冇得做，因为放贵你就系生意。佢喺呢刻里面一系就逼到你还钱，一系我话斩 Q 死你，你一定有后果。因为如果唔系佢吓唔到其他争佢钱嘅人，咁啊。点解讲呢度？因为都有个网友问过我呢个问题嘅，咁我只不过如实申报啦，啊，即系老实咁讲，啊，两件事，朋友借贷，咁我有个口头禅啦，欠人钱财又常见面，点为之欠人钱财常见面咧？你争人钱，你冇得还俾人，咁你借得俾你嗰啲唔系朋友就亲戚。最紧要你面对佢，你冇都好啦，久不久搵人饮茶，打亲电话你听，你唔好走撚咗佢，走撚咗就冇啦。朋友冇得做，亲戚冇得做，兄弟都冇得做，你一定去面对佢，话俾你听，如实咁话俾你听，你而家嘅经济状况好。当然你唔能够话你个袋又大撚把，你就系唔撚还俾佢，你咬我撚食咁啊，梗系唔得啦。但系你见到你中国人见面三分情，点都俾翻面你。大数拆细数，细数拆到冇，明唔明啊？夹粉做生意仲紧要，大家夹粉买批货，批货50万，喂，点知个客走个佬唔要、啊，咁50万点啊？喂，你做牵头嘅，你还翻啲钱俾我啦，唔好还钱还货，因为呢批货系值钱嘅，哎，过咗气咯，唔值咁多钱，唔值咁多钱，你咪计睇条数咯。生意生意啊嘛，生意点解叫生意？因为有生就有死，系咪啊？点解叫生意？生意系因为有生就有死，有死就有生，所以欠人钱唔紧要，最紧要你面对到有乜嘢讲清楚。仲有做生意争人钱，即使大陆判咗你还咗两期第三期你唔还嘅，香港都系咁啦，小额钱债告你判咗你输，你上到去，唉、哎，我输啦，我真系争你钱啦，我写十条票俾你啦，十条支票俾你啦。啊，分期我走，你走两期，第三期你还唔到佢出嚟唔涨啦，冇咗啦条数。因为个官已经同你追咗㗎啦嘛，前债我唔系刑事㗎嘛。系咪呀？咁你咪甩咗身囉。我冇教你争人钱唔还，即系话如果真系冇能力还嘅。衍生好多问题㗎。其实做生意欠人钱系好多种方法，好多种甩身方法啦，即系我曾经喺节目讲过，我有个朋友好老友，好老友，唔好开名啦，啊，十几廿年前佢做生意做得好大啊，咁佢争人钱，争财务钱，争伙计钱，争到入晒肉，再买一批车，做车嘅，再买一批车，将批车咧。银行套即系银行贷款，全部尽地一煲攞晒啲钱，跟住唔工会，咁啊拖出 银行财务做出拖车纸，一出拖车纸咧，四只就揾嗰啲车，揾到啲车就扣留，然后就银行告你，跟住就充公啲车，跟住就拍卖，拍卖完之后咧，跟住剩翻嗰啲你要上身嘅。咁我呢个老友，全部车揾船佬一架架劏咗佢，劏咗佢啊！跟住全部咧就东南亚、大陆咁去，全部去晒拆晒零件卖晒啦，卖晒一毫子都卖晒，沽晒钱。咁班伙计咧？系嘛？佢又出足粮俾伙计，咁啊班伙计出足粮啦，咁仲教班伙计嗱，好简单啫，你破欠破产管理局，你告我，我承认我争你粮，明唔明啊？咁你争你粮咁点啊？破欠咪每人俾四万咯，以前系俾四万噶嘛，好似近期加咗五万，每人俾四万，即系嗰个打你工嘅，除咗出足粮之外，就每人仲有四万蚊落袋，见到你啊，系咪呢个大哥呢、這个好老细呢、這个好朋友啊？人哋甩到身，所有嘅伙计都同你讲好说话，好说话。第二，仲有一样嘢，佢虽然咁做，但系因为佢将嘅钱全部系争银行，银行拖车揾唔到你架车，但系最紧要你供过，因为你未供过就行骗，供过几期嘅就系前债案，你系争佢钱。哎，我哋个 Alice 佢头先撩我，话够钟。下次再讲。